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3月2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北京市教委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了北京市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修订。根据这个办法，2017年北京将继续推进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 春暖花开的时节，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开学季，食品安全随之也进入敏感期。近期大兴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兴丰执法队联合街道、食药、安监等部门开展2017年春季校园食堂安全大检查活动，确保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绿色物流在物流行业中可以说是热词，而在大兴区长子营镇，航天新长征投入研发生产的新能源物流车，如今正抢滩物流大市场。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教委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了北京市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修订。根据这个办法，2017年北京将继续推进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管理办法将首次明确对纳入本项目范围的郊区中小学校进行补贴，每校每年不高于100万元。而对于纳入本项目范围内的城六区中小学校，则会根据学校实际需求情况予以支持。记者了解到，为了最大程度发挥社会力量，帮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市教委自2014年开始到去年年底，通过购买服务、公开招标的方式，引进新东方等13家民办教育机构参与到东城、海淀等10个区的101所中小学的学科教学改革中。截止到去年年底，机构共派出教师600多人进入学校，覆盖学生约4万人。受托的民办教育机构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派遣教师参与项目学校教育教学，对项目学校教师开展培训，参与项目学校课程开发建设，参与项目学校综合管理等工作。 而这份最新的管理办法意味着今年首次明确了郊区学校成为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的受益主体。按照该办法，对纳入该改革项目范围内的郊区中小学校，按每校每年不高于100万元的标准予以经费支持。具体实施方式以一校为重点深度支持，同时向周边学校辐射的模式进行，具体金额根据合同确定。记者了解到，这些支持经费的来源可由各区根据区域教育发展需求，并在市级经费基础上自行安排列为区级教育经费，用于开展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而对纳入本项目范围内的城六区中小学校，则将根据学校实际需求情况予以支持。除了明确对郊区学校的补助水平外，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经费的构成则没有变化，仍以课时费、综合管理费的形式支付。其中课时费标准也维持不变，小学每课时240元，中学每课时300元， 学校可根据派出教师的实际教学绩效实行弹性管理，在课时费标准上下浮动15%的区间内进行支付，综合管理费标准为每一学校50,000元。 本台消息，春暖花开的时候，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开学季，食品安全随之也进入了敏感期。近期，大兴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兴丰执法队联合街道、食药、安监等部门展开2017年春季校园食堂安全大检查活动，确保学生舌尖上的安全。28号上午，记者跟随联合执法队来到辖区内某小学，进入后厨，记者看到两位厨师已经开始烧制中午的饭菜。执法人员随后来到食堂的储存室，检查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月度自查表，核实了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所证所票管理以及学校食堂的食物加强留样等情况。 从对多家学校食堂燃气使用、食堂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检查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单位燃气报警设施安装齐备，消防设施配备齐全，并有专门工作人员负责燃气安全管理工作，但仍存在一些安全管理漏洞。执法部门已对相关问题单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对限期内不改正的单位将依法立案处罚，实现对学校食品安全隐患的零容忍。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于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校园食品安全更是至关重要。有关部门以及学校必须严格把关，定点监督，从源头上减少食品安全隐患。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严肃追究事故惩罚责任，给孩子一个健康、安全、放心的校园就餐环境。 本台消息，绿色物流在物流行业中可以说是热词，而在大兴区长子营镇，航天新长征投入研发生产的新能源物流车如今正抢滩物流大市场。推广一辆纯电动物流车就相当于实现16辆纯电动乘用车的投放，因此纯电动物流车的推广对于治理大气污染不仅仅是事半功倍。航天新长征相关负责人介绍，网购狂欢节等活动促使巨大的物流需求成为关注热点，传统货车污染环境、城区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日渐突出，新能源汽车与物流业相互融合也渐成大势所趋。走进航天新长征公司，一辆航天新长征 4.0T 纯电动冷藏物流车展现在眼前。由于具有行驶路线相对固定、对续航里程要求不高、使用频率较高以及方便集中充电等特点，新能源汽车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具有先天优势。此外，在低碳环保的大背景下，零排放的新能源物流车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据介绍，航天新长征公司多年致力于新能源技术开发与研发工作，旗下纯电动冷藏车和纯电动厢式运输车均为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291批公示用车。航天新长征 2.2T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采用航天高标准三电设计，使得整车技术更加可靠。同时，先进的电池设备、主动均衡技术充分发挥电池性能，延长了使用寿命，让车辆更加高效能运作。另外，新长征冷藏车还配备智能监控系统，远程监控车辆状态，及时排除故障，让行驶运输更加安全省电。无论从续航、箱体、节能、环保等方面均领先市场同类产品。以前企业以研发为主，总部设在亦庄经济开发区，而各个产品生产车间却分散在4-5个地方，占地仅20亩，规模难以得到扩大，高精尖的产品难以规模应用生产。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迁至长子营后，占地达102亩，除将销售和市场部分留在亦庄，所有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售后可集中设置在一处。未来，企业的液氮冷藏车还可助推长子营镇航空食品基地建设， 为即将竣工的北京新机场提供石材冷链物流。 据了解，新能源物流车已被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相关扶持政策的重点支持领域。随着相关支持政策不断强化，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市场需求的不断释放，十三五期间我国新能源物流车市场规模有望快速扩张。航天新长征是航天医院十五所军转民的转化项目，是典型的军民融合领域高精尖项目。企业长期致力于新能源专用车、新能源系统及零部件、特种专用车三大板块的运营，其中电视转播车在国内同行业排名第一，市场份额在70%以上，2016年实现产值9.4亿元。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绿河都市合作社，一大早来合作社进货的商户络绎不绝。合作社负责人王莹告诉记者，现在不仅来进货的商户多了，而且十分准时，这在京台高速北京段公路通车以前都不敢想。绿河都市合作社位于李贤镇田家营村，京台高速公路北京段通车前，去往合作社的交通十分不便。王莹说，我们的老主顾小赵以前从大洋路市场到合作社要先绕向西，从南五环致远西桥下，然后再向南沿着南中轴路冲过十几个红绿灯路口，行驶20多公里，再绕向东6公里才能到田家营村，全程50公里的路，没有2个小时一般到不了。偏远的地理位置让合作社上好的蘑菇销路成了问题。 京台高速北京段于去年年底正式通车，这条路变成了绿河都市合作社社员的致富路。这条道路全长26.6公里，双向8车道，起点位于南五环旧宫新桥与德贤路相接，终点位于李贤镇田家营村，与京台高速河北段相接。王莹告诉记者，自从京台高速公路北京段通车以后，来接洽的商户越来越多，现在合作社每天产出的3000公斤蘑菇，有的发往新发地，有的销往大洋路，蘑菇的销路不用发愁了。 接下来我们还想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观光旅游农业，不仅让我们的农产品走出去，也让游客们走进来。王莹告诉记者，他尝试着新的发展模式。去年绿河都市合作社腾出26个大棚，尝试果菌兼种的新模式，转战三产，发展农业生态观光游。王莹解释道，所谓果菌兼种，就是将葡萄和食用菌共同种植在一个温室大棚内，因为葡萄和食用菌在种植过程中刚好能够优势互补，食用菌的肥料埋于地下，可为葡萄供给营养，而葡萄架提供的印粮刚好为食用菌创造了喜阴喜凉喜潮的生长环境。菌果兼种模式不仅能够增加棚室的利用率，增加效益，而且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其趣味性也能吸引游客前来采摘。王莹算了这么一笔账，一个棚室6分地，单独种植食用菌，一年的产值毛收入5.5万元，采摘收入约1.2万元。采用果菌兼种的模式，仅仅采摘收入就超过6万元，食用菌和葡萄的采摘收益都提高了。合作社的负责人王莹对未来充满着期待，他告诉记者，他们还在计划在园内建设7亩地的垂钓场所，以及5000平方米的儿童拓展区，来进一步发展园区的观光旅游。在新机场建成后，要完全地将园区打造成一个农业生态旅游观光采摘园区。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当有人需要帮助时，他们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他们可能是公务员，可能是医生，也可能是某个孩子的母亲。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字，祝福、龙之吻、江红，这些网络名字就是他们的代码。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自筹资金，只为别人需要的时候能伸出一双手，他们就是蓝天救援队。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寻找走失老人，蓝天救援在行动。74岁老人已失联，身高1.7米，头戴黑色皮帽子，身穿黑上衣、黑裤子，脚穿黑色皮鞋。帮转寻人。2月14号，一条寻人启事在朋友圈迅速转发。 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去找，特别是就是第二天的时候，那里心情就是又想得到老人的信息，又害怕得到老人的信息。当天晚上的气温是-3度，老人身体也很弱，对老人的生存啊没抱太大的希望。 2017年2月14号上午9点，刘女士陪老伴金先生去大兴仁和医院更换导尿管，在上厕所的时候，两人分别进了男女厕所，约好门口见。谁知道刘女士出来后，金先生不见了。金先生的家人回忆说， 去仁和医院换那个导尿管去，换完以后呢，出来的时候去男女厕所就那会功夫，老头就走失了。 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由于金先生是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当时老人身上并没有带钱和其他有效证件，而且当天为了更换导尿管方便，只穿了单裤，这让家属万分着急。 因为我父亲2月14号上午走失的哈，那会儿我父亲就在外边，就是走失了有将近24个小时。因为他就十几年前老年痴呆吧，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 有没有以前发生过这种情况？ 以前也有过，不过就是没有这次的严重。现在不是信息时代吗？就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发这个寻找老人的这个信息，有知道蓝天救援呢，提供电话，我们去求助蓝天救援队。第一印象我就感觉这咱们队员比较真诚，可是说实话，我对找到我父亲还没抱太大的希望。 2月15号上午10点，蓝天救援队接到了求救电话，了解清楚了大概情况后，蓝天救援即刻后台启动，信息扩散。 家属打电话求救400-00-9958，然后是3分钟那个响应，5分钟就要发布急救命令，2小时内必须到达现场与这个走失老人家属要碰面的是吧？我收到这个微信群里的任务，说在大兴交通局集结，然后寻找走失老人。 据蓝天救援队南石头介绍说，2月15号上午10点50分左右，蓝天救援队第一批救援队员第一次集结，在和家属对接了解情况后，大家制定搜索方案，随即派出搜救组搜寻。 11点就已经跟家属见面了，开始要发布任务了。 刚开始就是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任务有一定的难度？ 走失已经超过24小时了，而且在外边已经过了一夜了。他身体，老人岁数比较大，身体比较弱，老人的意识啊不清楚，有可能不知自己叫什么，不知在哪儿，难度是确实比较大。上午主副指挥呢就已经分成了几个组了，配合家属跟那公安机关进行分析，这是信息组，其他几组呢就是沿街寻找了黄村卫星城地区各个街道、各个公园、各个小区进行排查，拉委会排查。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吧，也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老人失联已经超过24小时。虽然有目击者称看见过疑似老人，但最终还是没有任何收获。蓝天救援队龙之吻介绍说， 仁和西边那个儿童乐园那公园里边，发现一个特别像的，围着人转了几圈，你也不能太什么，你穿上你去找去过去的话，人还以为怎么着的不敢，然后拿那个照片问他，就是您这个这您人家认识吗？我们在找这人呢，老头一看不认识，然后仔细看不是。 而另一组队员通过查找路面监控发现了老人的身影，但由于监控范围有限，只查出老人走向了公交车站，于是队员们立即沿老人走失的方向进行寻找。蓝天救援队江红告诉记者， 当时呢，在接到咱们这个走要搜寻走失老人的这个任务之后，我前妻跟祝福还有朝夕，我们三个人在前妻采集一些监控器仁和的监控头脸，发现老人是走出去之后出了大门往北走了，然后调取仁和医院北边工地的这个有一个朝南的摄像头，调取这个监控录像，发现前妻有一个老人确实过来了，也走过来了，走过来之后跟老人的这个着装体貌特征特别相似，包括走路姿势，赶紧把这个截图之后呢，赶紧回传给他们那个家属了，让家属确认一下是不是这老人。结果家属呢看了一下，说非常像，老人帽上有一条白线，这个不太像。然后我们又详细的把这个监控又详细的看了一下，然后再综合仁和医院的录像，发现在这个前期找这老人的后边一分钟以后，还有一个老人跟他的着装一模一样走出仁和医院大门。结果最后确定第二个走出这个是这个走失的老人，就基本确定当时老人极有可能说上了公交车，但是老人有一点，他是知道上车不知下车，有可能在途中的哪一站他想起了起身就下来了，也有可能一下坐到总站或者坐得更远，当时确定是844、937、842还有12路。 25号下午3点左右，蓝天救援队第二次集结，集结后重新分为四组，搜救力量增加至8辆车、20多名搜救人员。队员首先划分出几条搜救路线，从而缩小范围。蓝天救援队南石涛告诉记者， 大约下午3点钟，在大兴交通局第二次集结，就我们先按以公交线路进行分了4个组，844、937、842和大兴的12路，按这个4个路线各个公交车站进行排查。因为这个我们得到信息啊，有家属的，有录像的，因为录像还有像和不像线索非常多，公交录像为主要排查对象。 下午3点40分，在老人失踪近30个小时以后传来了消息，龙之稳负责搜索的844公交沿线狼各庄附近发现了疑似老人。 第二次分配路线的时候，就是我呢跟那个远方山水，我们两个人是分的那个844线。844线是从那个从康乃馨南边到以前，把玻璃摇下来之后就开始就看那个路边，狼各庄北和狼各庄东吧，反正俩站中间，就是这车到那儿一拐弯，那位置很不容易瞅。就那个远望山水把那个照片调出来，就问说那个说大爷您那个这人您认识吗？老头然后他拿手指指的话呢，我感觉着我说肯定是有戏。远望山水问他说那您怎么称呼啊？我姓金。然后我又问我说那您知道您叫什么名吗？老头说我叫金星杰。我想好好，当时我就这心情特别激动。您看您抽烟吗？拿回来了。我说那个您在这儿干嘛呢？我等我媳妇儿下班呢。怎么等下班啊？我说媳妇从哪儿上班啊？从庞庄。然后我这边跟他聊着嘛，那边就跟那谁远望山水就开始照照片 回 返。 回返。 我说您从那儿等多长时间了？他说4个小时。我想这几句话完全都不对着。我说那个我说您啊，这挺冷的。我说我送您回家吧。行。告诉行。 下午4点30分，在蓝天队员的协助下，老人与家人团聚了。金先生的家人也激动地告诉记者，感谢蓝天救援队迅速地找到了父亲。 因为就是说通过我父亲那件事啊，就知道蓝天救援队的这个重要性，还有他的这种机制啊，就是这种速度。然后加入的志愿者越多的话，对社会啊，对咱们个人，对每个家庭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10个人里头，今天就有2个人有时间。假如要100个志愿者，是不是就有20个人有时间？我也在填那个表，就是我不会干别的，叫开车呀、送人、送东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肯定就是，首先是学习啊，就是用我们的真心，这无私的奉献去延续下去。 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50万上下，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随着身体的衰老，会变得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不少老人还会出现老年痴呆。北京蓝天救援队大兴分队江红建议，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身上要随身放张爱心救助卡。 说一般走失的老人年龄身体状况都不好，他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在走失的过程中他有可能遇到很多种意外的情况。家属一定要做好平时对老人的看护工作，如果实在不行没有时间，给老人弄些手环，那个信息卡给老人放在身上， 求救卡 就可以定位的那种手环。 对对对对，可以定位这种手环。 好， 这种其实是最好的，然后跟家属的手机能够随时的看到老人在什么位置啊，一旦说在家里边脱离视线，说超过两个小时了、一个小时了，哎呦，赶紧打个手环吧，家人上哪儿了？ 希望那个社会这些个子女们吧，对这个老人多一些关心，不仅仅是吃好喝好，他这个安全也应该是最重要的。 据了解，北京蓝天救援队是专业性民间志愿公益救援机构，在北京各区都设有分队，无论是自然灾害、城市灾害还是百姓的困难需求，都在他们的救援范围之内。他们默默地用不可撼动的力量将公益落在实处，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了免费救援的温暖。 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份公益的心，怎么把这份爱心、这份真心拿出来，说捧到百姓面前，捧到这个社会上让大家看到？有的在说，有的在想，可有些人在做，谁在做？蓝天就是在做。咱们蓝天队去嘛，是吧？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还是那样，都是志愿者，都是每个人都是有各自的工作，一分钱没有，这里边不会牵扯任何的经济利益。你像出队，所有的资金什么的都是自己在打。有人在问说，你们干这个给你们多少钱？一分钱没有，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做？通过我们的行为去影响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蓝天，了解蓝天，加入蓝天。 北京蓝天救援队南石涛告诉记者。 我希望咱们蓝天大兴蓝天救援队发展越来越好，为社会做的事儿越来越多，大家都关注蓝天，最好是加入蓝天。 如果您不知道蓝天，想加入蓝天，有事儿求助于蓝天，两个电话大家一定要记清，400-600-9958，大兴蓝天救援的电话是171-8108-9958。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剧院上演了一出《风华国乐》情境音乐会，音乐会由北京民族乐团带来，以春夏秋冬四大板块展开，用音乐代替语言，阐述地大物博的国土四季更替变换的起承转合，运用传统民族乐器不同的组合方式，诠释不一样的中国声音，是一台彰显中华民族演奏风采的多元素时尚音乐会。演出以北京民族乐团打造的九乐室内乐组合及打袖打击乐组合为主体，室内乐、重奏、独奏、中国乐器、中国打击乐等不同形式的表演，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大兴剧院人员介绍，剧院力争给群众带来高品质的演出，一直与知名院团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在演出票价上也是采用惠民低票价原则，让更多的百姓能够走进剧场，共品高雅艺术，共享文化成果。这次风华国乐情境音乐会就是合作成果之一。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井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万诺计少年穷，败了也要成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借口色即是空，人群是眼睛花红，醉在花丛。 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